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2008年12月1号晚，一台名为《欢笑三十年》相声小品精粹专场的演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拉开帷幕。众多相声小品名家以幽默机智、妙语连珠的表演，博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笑声。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咱们今天呢，来欣赏晚会上的相声《为你喝彩》，以及一段田连元说的小笑话《富翁的许诺》。在这场晚会上啊，不仅有姜昆、冯巩、陈佩斯、朱时茂、李金斗等著名表演艺术家，还有青年相声演员王童、随风登场，同样也表演了节目。其中王童来自河南，是著名相声演员侯耀华的义子，相声演员于文光的学生。随风原名曹随风，他从小啊喜欢口技，善于模仿各种声音，后来成为一名部队的文艺兵。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场晚会上王童、随风表演的相声《为你喝彩》。 开完奥运会之后，我的中国话我都说不利索了啊！我现在满嘴都是英文，我跟大家展示展示我这英文怎么样 ？Are you ready？ 哎 ，Yeah， all right 啊，什么乱七八糟？好，听听啊，我这歌特别好，全是英文的，懂英文的别言语啊。You和me。You和me, you和you和me, you和me, you和me, you和 you 和 me。谢谢，就到这儿了啊，就会这么多。 咦，乖乖， 什么意思？ 大哥 啊， 你这劳动耗子吆喝来，怪好听呀。 听懂了没有？什么是劳动号子？干嘛呀？ 你吆喝吆喝，你吆喝啥？ 我英文懂吗？改革开放，我是学英文的这儿。 哦，学英文来。 哎，你不懂啊？ 你还别说，吆喝来怪好听嘞。 好听吗？ 好听。 你看，没想到我这模样的还有粉丝呢。我这粉丝怎么长得跟土豆似的？我这粉丝，我这个。 啥叫土豆啊？ 怎么了？ 朋友们都说我长得像猕猴桃。 你行，这两样东西都挺接近，倒是。 反正不是土豆。 不是你干嘛来了？ 我想演个节目。 有你什么事儿啊？ 啊， 你到这儿，你以为是拨了拨了脑袋就是一个就能演啊？你得会一点门啊。 那会啊。 你会什么呀？ 你刚才不唱了那个歌吗？ 啊，对啊。 俺也会唱啊。 我那英文歌可是、你会吗？ 那个还会。 会啊。 啊。 你会唱什么呀？ 无所谓。 你说这孩子。 啊， 这么大晚会，这么严肃的场合，你敢说无所谓？你什么态度？ 不是，俺的意思是说，俺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叫无所谓。 不，你还会唱无所谓？ 你不信呐？ 我不信。 音响师 啊， 音乐， 他还有音乐，他这个 你听到啊。 无所谓， 谢谢。 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 行吧，他这个他这 是短暂的美， 后面的觉得不行，后面的没人理他， 幸福过后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我无所谓，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我无所谓。无所谓，我无所谓。 什么呀？你有烟头吗？你这踩， 大 哥什么呀？ 你看看能给朋友们烟出来吗？ 不行，啊，不行。 为啥？ 让你上我怎么办？不是，那个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么大晚会哪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 那谁说了算？ 你不是谁说了算的事儿，你不符合我们这个演出条件。 啥条件？ 哎，我们这个对演员要求很苛刻的，那不是开玩笑。中国广播艺术团全是腕儿，你知道吧？ 我知道。 除了我之外，你知道吧？所以说你演的那你得够标准。 啥标准？ 首先你的舌头就不行。 舌头？ 你这个普通话不行，对我们这个最起码英文你不会就算了，这普通话你得。 大哥，俺会说普通话，俺不但会说普通话，俺还会朗诵嘞。 朗诵。 啊，你要不相信，俺即兴给你朗诵一段， 那你就浪吧。 你听住，啊， 鸟， 乖乖， 乖乖， 天， 下 雪了，下 雪了， 下在地上一片悲， 一片， 可悲了，可悲了，可悲了，可悲了， 别掰了，你再掰你就柳歇了，你知道吗你？ 大哥，你看咱那普通话中不中？ 行了吧，你这普通话根本不行。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普通话，我今天费点时间，我孩子唱歌，我听着还行。这样我挽救挽救你，好不好？ 咋挽救？ 我教教你。 啊，你教我说普通话。 普通话呀，其实很好学。 啊，对。 我们这个中国广播艺术团呀， 啊， 说唱团是全国驰名。 对。 这个曲艺方面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 嗯。 我们知道怎么练普通话吗？ 我 们一般都用快板书这个形式。 哦。 哎，我们一般都带着设备。这样的话呢，用大段的台词配上这个打击乐器呢，说出来是有板有眼有折有韵，这样是一个练习普通话最好的方法。 哦， 见过这个吗？ 这个 啊， 见过。 在哪儿见过？ 我看了买耗子药的都拿这个吗？ 快板书啊， 快板 胡说八道。 哦， 这个在练板之前呢有很多讲究。 啥讲究？ 哎，我要一一的告诉你 啊。 首先呢，你不能光傻打板，也不能傻唱。 哦， 首先要给舞台艺术嘛，要给观众一个美的享受。 啊，美的享受。 首先你姿势得好看，知道吧？ 啊， 哎， 姿势。 我先教你几个姿势啊。 啊，中。 形体动作很重要，有些演员不太注意形体，站这傻说不行，我们都要有动作。注意看啊。 啊，中。 看这个。 嗯。 知道这叫什么吗？ 不知道。 这叫二龙出水。 耳聋出水， 再看这个啊，知道这叫什么吗？ 不知道。 这叫苏秦背剑。 苏秦背剑。 哎，知道这叫什么吗？ 不知道。 这叫第二次二聋出水，你知道吗？你看给我照相呢都啊。 大哥，你这还带重复着来了这个。 啊，就这么重复着让你印象深刻。 哦，印象深刻， 知道吧？不能光摆姿势， 啊，就是 还得打这个板，打的还得好看，打出来有讲究打花儿啊。 哦， 打出来这个上下纷飞，让观众朋友们一看是眼花缭乱，特别爱看，所以大家就给你鼓掌了，知道吗？ 哦， 哎，那么在没打之前呢，我先听听大家能鼓能，如果我打得好的话，我听听能有多大的掌声鼓励，我听听。行，就这意思啊。 要掌声？ 不是要，我先听听，我先考验一下观众啊。 你打吧。 哎，主要是我这个打得好 啊， 上下纷飞，你看着啊。 知道这叫什么吗？ 不知道。 这叫掉了。有时候容易出事故，你这舞台上有时候保不齐，你知道吧？ 啊，你我觉得你这本大脸 啊啊， 他明的耗子买耗子，我的大脸后 背。你再提耗子药，我跟你急啊！你 都掉了， 我掉了也比你强。刚才我你看这二龙出水，这好几回这个这多好啊！你会吗？会，你来，弄死你！你来，用那个最不热烈的掌声给他一个。看把你能耐的，你来。 那我打打， 你打。 你想俺那有素质的演员， 嗯， 从来不要掌声。 从，你这就要上了，你知道吗？ 弄啥来？这个 能不给你打掉吗？ 咋了吗？ 能不给你打掉吗？ 啊， 咱打板是为干什么呀？ 不教我说普通话吗？ 废话，你是光打板不出音，你这玩意儿能学普通话吗？ 那打完板都该说了，你跟板打掉完咋说呀？ 这还怨我是吧？ 那肯定嘛。 你会说吗？ 会说。 咱说，你会说，你会让我干嘛？ 那我给父老乡亲们说一个小段。 嗯，大的你也得会呀，你。又来了，说吧。 高高的山上有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完了 啊， 就一句啊， 小段吗？ 小段不能就一句啊，你这大点那个啊，说半天说不完的，那个才能练普通话呢。你这好，这一句就算啊。 啊，你 长的会吗？ 唱来 长的，说半天那个说不完的那个， 唱 不行了吧？真是的，学着点儿，年轻人虚心。 你来个唱。 板是你打板，我就唱就行， 啊、 你知道 吗？那我打板你唱。 哎，对对，那个这个头脑简单的人适合干点力气活。你看我这还没张嘴，就会有反应，你知道吗？我都不好意思了，听着啊，长的。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面提了这么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面别着个喇叭，说提了塔嘛的啥？一塔要拿塔们 说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提着喇叭哑巴那个喇叭，提着喇叭的哑巴不拿喇叭换提塔嘛喇嘛那个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的喇叭哑巴一塔嘛，提着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叭回家定塔嘛那个哑巴回家地大大 去喇叭。我弄死你，你信不信我？什么意思你？ 你不唱了吗？唱了你都唱不上来了，我给你接上来了。你 谁唱不上来啊？你不打岔，我不就唱上来了吗？ 啊， 这不是这个，就算你唱上来有什么新鲜的？有什么新鲜的？老辈子相声表演艺术家早就会塔嘛喇嘛，也是听过相声的，谁不知道塔嘛喇嘛哑巴喇叭了？有什么新鲜的？革新型社会吗？你信吗？ 我这大心呢、啊， 我就能让他信了。 那你信信呗， 没掌声。 啊。把素 听着啊， 嗯， 我让他信了， 嗯， 音响师， 嗯， 音乐，我怎么跟他过去了？ 唱绕口令还要音乐吗？ 那当然，创新嘛。去把板点起来，快点。 大南边来了个喇嘛，他妈大北边又来个哑巴，他腰里还别着个喇叭， 只他妈的那喇叭，要拿他妈换喇叭，别这喇叭的哑巴他不愿拿喇叭换他妈，逼着他妈的喇嘛他急了，要那他妈大哑巴，别这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要那他妈大哑巴，哑巴他只好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 哎，大哥，哎， 好不好？ 带劲， 新不新？ 新， 学不学？ 不学。 不，这么好，这么新，为什么不学呀？ 你坐这儿唱，我也会。你看我这行不行？ 你 想试？音乐， 你也会？ 我。 大南边啊，来了一个喇嘛，我左眼看着他，他手里提着五斤塔嘛。右的北边啊，来了一个哑巴，我的右眼看着他，他腰里别个大喇叭。喇嘛要拿他妈去换哑巴的大喇叭，哑巴不愿意拿着喇叭换他妈，提着他妈的喇嘛他急了，拿着他妈去打哑巴，打的哑巴浑身伤口是密密麻麻。 哎，大哥，大哥，你笑啥嘞？大哥，不是你哭啥嘞？大哥， 我估计晚会没我什么事儿 了。不，大哥，你别高兴，不是你别难过。要不这样，咱俩弄成个组合，一块给大家喝彩，你看中不中？不 是，咱俩怎么组合？ 大组合 啊！ 音响师 啊， 有 我， 俺也会。你先。 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浪断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兄弟姐妹不流泪， 谁最美？ 谁最累？ 我的兄弟，我的战友， 为了北京腾腾飞。 笑逐颜开，笑容可掬，谈笑风生，谈笑自若风尘。 小肉不笑，百年笑声。 笑话小段是广大听众朋友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不论是在大型的晚会上，还是在小型的戏园子里，都很受人欢迎。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下面呢，咱们就来收听一段田连元说的笑话小段《富翁的许诺》。田连元1941年出生于长春市，祖籍河北省盐山县，出身说书世家。他是头一位将评书引入电视的表演艺术家。1985年，他演播的评书联播《杨家将》在辽宁电视台试播成功，从此一炮而红，成为家喻户晓、备受喜爱的评书名家。除此以外啊，还说了很多笑话小段。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田连元说的小笑话《富翁的许诺》。 在外国有一个富翁，这富翁这天在水族馆的鳄鱼池边上正在观看鳄鱼，周围很多人都在那围着。富翁是突发奇想，朋友们，如果哪一个人敢从这鳄鱼池的这边跳下去，在鳄鱼的身旁游到对岸再爬上来，那么我就给他$10万，同时还把我漂亮的女儿许配给他。富翁这句话还没等说完，就听见扑通一声，有一个小伙子就跳进去了。这小伙子跳进去之后，在这个水池里面飞快地游到对岸，一下子就爬上去。这小伙子爬上去之后，周围的人呼啦就把他围上。哎呀，小伙子，你太勇敢了，你居然在鳄鱼的身旁游过去，那鳄鱼还没看见你，你就过来了，你可真了不起呀。旁边记者端起相机照相，这富翁也过来了。啊，年轻人，你太勇敢了，你将要得到$10万，还有我漂亮的女儿。这小伙子拿出来一巴掌，都躲开，都躲开，躲开，躲开！我现在急于知道的不是这些，我需要知道的是，刚才我在那边上站着，是谁把我一脚踹下去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说的小笑话《富翁的许诺》，今儿的百年笑声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最后给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的《骑士精神》，希望您能喜欢。主持人红九代表制作人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我看清楚谁不值得在意，窥见了你的表情，那些笑脸想要对我说，外来的世界记忆将你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生下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一切好像攻击自卑心理，思念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下次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葬点一直的主意，不要妄自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归因童话结局为真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真实，时的忠贞，不畏惧险恶的眼神，这过程一直放在我心里，就像挡在你胸前的盔甲，保护着我，让我心疼。即使们发挥出你们的精神，就这样，强悍的骑士战斗在后，骄傲的公主要回家，整装再出发。像骑士的忠贞，不畏惧险恶的眼神，这过程一直放在我心里，就像放在你胸前的盔甲。保护着我，让我心疼。 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杀死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